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十八集，陈兴阳赶紧把绳子往蓝河手腕上系，蓝河并不挣扎，他其实没想反抗，一直准备随大流，反正以他的眼力来看，至少这一根没什么用处，也没坏处。柳春阳说道： 小子知道什么？这是画过符的五色丝线，系上不但辟邪，要是有什么事，把这个丢出去能复鬼，就像鬼差的复鬼锁一样。 他欲言又止，其实我们管那叫勾魂锁。陈兴阳说话了： 我给你轻松点吧，你看你这儿怎么有条红色的印记？哎，别压疼了。 好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另一条绳子。柳春阳看他系上这才满意，又瞥见蓝河桌上的外卖盒。 哎，你吃什么呢？我不是说了让你控制体重吗？ 我没有。 没什么没，我看看，月新居的甜茶颗，这个太甜了，没收没收，刚好我也饿了，就不客气了啊。 哎，导演。柳纯阳生怕蓝河来阻拦，捏起两块甜茶颗就塞进嘴里了，三秒后表情凝固住了。 这是什么邪恶的食物？ 防不胜防啊，外表香甜可口，实际上就像棉花一样无味，简直是对他舌头莫大的侮辱。柳春阳开口想吐出来，蓝河和陈兴阳眼疾手快，一起按手的按手，堵嘴的堵嘴，逼他吃干净。蓝河死死按着他的嘴，这是我的减肥餐，没有糖，没有油，也没有盐的粗粮版甜茶颗，您品品。柳春阳翻白眼： 我叫什么甜茶颗？这甜茶颗根本没有灵魂。 对，灵魂啊，已经被我吸走了。你也有吗？蓝河问道。 有。 程海东把袖子撸起来，露出五色绳。 老大还说我已经有觉慧寺求来的平安符了，而且上回去的时候我还在觉慧寺撞了中起符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像我这种天选之子还是得多点保护比较好。 过去一段时间，程海东心态已经完全恢复了，甚至把连接撞鬼当作酒后谈资，大约不下十桌人听过他的事迹了。 哎，兄弟，回头你得帮我证明一下啊！哎，今天我还跟吴边说这个事儿，想给他做素材，他还说我扯淡。 程海东道，他说的吴边是指这部剧的编剧吴玲，因为柳纯阳不时有新的想法，他也一直在片场。你又跟人说蓝白无常的事啊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没人会信你的。程海东倔强地挺直了身体。 我不管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！ 他这全身一用力，腰疼了。程海东是斯坦尼康摄影师，设备重得很，常人上一天班腰都会不舒服，何况是他这样的高负荷工作。 哎呦！哦，不行不行，帮我买点止痛贴吧。哎呀，我那儿用完了。 程海东对蓝河道：待会儿两场没有蓝河的戏，程海东就不同，短暂休息一下，马上又要工作了，还真没空自己去拿止痛贴。行。影视基地也有不少商铺，蓝河在找止痛贴时听到两个女孩子在说话。 那个道具是特意按照原著买的，当时买了几组备用，不算古董，但好像也有些年头了，也不便宜啊，花了几千块呢。 所以现在都传说那鬼是个哑鬼，冲着郝燕他来的。 可之前已经拍了好多条有砚台的，现在怎么办？都换了重新拍吗？ 也没办法了吧。 蓝河觉得他们应该就是传说中隔壁闹鬼剧组的，也算无意之中帮他解了围。但蓝河也没插话，默默拿好了东西付账回去。蓝河回了片场，远远就看到编剧吴玲也在，身边有个素面朝天的女孩子。而程海东趁着导演给演员讲戏的空隙和吴玲说， 吴姐你看，蓝河回来了，不信你问他之前我是不是撞鬼了。 吴编。 蓝河和吴玲打了个招呼，至于吴玲旁边那个女孩她就不认识了，看着眼熟，应该也是剧组的工作人员，只友好地点了点头，那女孩也盯着她笑了一下。吴玲好笑地说， 我不是不信，只是觉得你这个版本也太偏了。 什么叫偏呢？吴编，我问你，你知道女娲补天怎么补的吗？ 吴玲不假思索， 用五色石啊。 程海东摇了摇手指， 我有个北方朋友和我说的，他们村里传说的是东北角没有长岩石，女娲娘娘就用冰轮子插住了，所以东北特别冷，一刮东北风也冷。 吴玲和其他人都有点不知所措了，别说吴玲还真有点被说服了。 也有道理，有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小众版本，不过我确实没有听说过女娲用冰补天，也没听说过无常帽子上写的是来都来了。通常民间的两种说法，黑白无常帽子上写着一箭生财和天下太平，或者你也来了和正在抓你。 他想想还有点想笑。 如果一个写的是来都来了，另一个写什么出入平安，孩子还小。 他环视一周，对上蓝河的目光，寻求他的赞同。蓝河当然给了一个肯定的眼神。 不对， 旁边那安静的女孩眼睛忽然瞪大了。 吴姐，真的是来都来了啊？ 吴玲顿了一会儿， 你说什么？吴姐，你相信我。 女孩认真地道， 真的是来都来了。上个月我去演出，我和我搭档演完就撞到了脏东西，找我们演戏。后来就是来了个鬼差，帽子上写着来都来了，把我们放了回去。 说就说，他也环视看蓝河，盯着他们寻求肯定。蓝河不知所措，他就说这个女孩有点眼熟呢，原来不是剧组里的，而是之前遇到的那个穿戏演员呢，只是卸了戏装不大认得出来。其实因为有两场戏现场需要穿戏演员，特意请了专业人士，吴玲刚好认识孟晴就给找来了，这会儿还没上妆一起说说话。孟晴也没认出蓝河来，那会儿哪敢盯着无常的脸看呢，就算看也只看得到眼睛，蓝河戴着面罩呢。 我去，美女，你也遇到过鬼差啊？ 程海东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激动得很。 太好了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被冤枉的太久了。我就说嘛，鬼差有写这个的，他们都觉得我在瞎扯。 这样吗？ 吴玲本来觉得程海东的说法很可笑，但程海东举的例子让他半信半疑，现在和程海东完全不认识的孟晴也这样说，还自称是真实经历，那就值得思考了。 有点意思呀，我要再多问些人，其实这种说法倒比另外两种更有戏剧性。 吴玲越说还越兴奋了， 这样的无常还真的多了几分趣味。 蓝河突然有点虚，不会从此创造了新的传说吧？这时候柳纯阳一声令下，程海东又退了几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准备拍摄了，孟晴也得准备上妆。吴玲在手机上记录刚才孟晴说的话，蓝河问了一句，吴编，下个本子准备写鬼神剧吗？ 是啊，想写个灵异单元剧，所以到处搜集素材。对了， 我听摄影老大说，你爷爷是开纸扎铺的，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？ 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我只知道一些老辈的禁忌，给您说一下吧。 好啊好啊。 吴玲对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其实不感兴趣，如果有，他只想知道那个鬼的故事跌不跌宕，设定离不离奇。蓝河边回忆边道，像我们做纸扎用的剪刀是不能带到别人家里去的，晦气。蓝河把自己知道的民俗部分给吴玲说了一下，吴玲记录完毕，不自觉自语道， 也不知道多少人知道来都来了。 不好说，那就要取决于我之后还会见多少活人了。剧组每天拍摄时长十几个小时，中间偶尔没有自己的场次，蓝河可以休息休息，收工回去又要洗澡准备第二天的戏。晚上蓝河看得犯困，出了房间想去酒店的自动贩卖机买杯饮料，正巧遇到陈星阳也在这儿买饮料，冲他抬了抬下巴，打趣地喊他剧里的名字， 云春。 蓝河也想和陈星阳开玩笑，但不是用张寻春的表面性格，而是脸一低，用阴森的声音喊主角的名字， 孟景。 他一喊灯就闪了两下，这层楼都安安静静悄无人声，灯再这么一闪，陈星阳还真吓了一跳。 我靠，吓死我了。 我也不知道灯会闪。蓝河没憋住笑了，俩人说了两句就一起往回走。长长的走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格外长，酒店的走廊上摆着装饰柜，上面放着雕像，路过之时那柜子里传来砰的一声，就像砸了什么东西。 什么？ 陈星阳觉得动静也太大了吧，伸手就想去看看。哎，别看了吧，可能是老鼠。蓝河对好奇心太重的人都没法理解，想就想吧，又不是警报响了你还打开柜子去看。陈星阳已经把柜门给打开了，只见里头居然是叠在一起的几只砚台，其中一个侧翻应当就是刚才发出动静的源头。这砚台实色均匀干净，质地细腻，而且有些年头的样子。陈星阳拿起来一看，疑惑地回头道， 隔壁那个剧组是不是砚台都丢了？ 不会就是这些吧？他声音都渐渐发飘了，自己还胆大地拿着砚台，手一抖砚台就要摔落了。 不要啊！ 细细的声音响起，与此同时蓝河也迅速一伸手接住了那只砚台。这些砚台看起来细腻古朴，却散发着淡淡的腥味。 不要！ 又是那个细细的声音，陈星阳听不到，蓝河听见了，则是不经意一般向旁边扫了一眼，只见柜子旁边不知什么时候蹲了一个破衣烂衫的长衫长须男子。他低声道， 不要再把我的墓碑拿走了。 蓝河的手也差点软了一下，默默把砚台放了回去。 这明明是砚台，怎么会是墓碑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